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亚太晚， 辛辣麦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ine 辛辣麦克风全面迪迦，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Hello， 各位晚安，到了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收听 FM97.4， 我们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昨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已经呢持续的在每一个时段都做了一个预告，说今天晚上这个特别的周日呢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而且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这个怎么讲呢，我们的密友啊，带着自己的全新的专辑来做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他就是MS 男团的赵永新。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哎，怎么样，我们这个两个人的直播间塑造出了差不多2000人的感觉，是不是 非常好， 是不是有一种气势在 特别有。 对，小新最近在忙些什么？ 其实最近就是刚刚发了新专辑，然后现在在做一些专辑的宣传的活动， 开始宣传期了。 对，开始 这个专辑好像筹备了蛮久的时间。 对，这张专辑写的比较久，差不多有将近2年的时间吧，就上一张的话。 对，我要告诉大家，我说这张专辑呢，不是说在这个互联网上我们下载的这个专辑，是我此时此刻已经拿到了小新今天来做个节目呢，送给我的实体碟啊，真的不得了了，现在还有，真的是见了鬼了，怎么现在还有艺人能出实体碟啊？而且这么精致，看起来你知道花很多钱的样子，很贵， 成本很高啊。 这个现在我能买到吗？ 现在可以了，对。 在哪里可以买？ 我可以说吗？ 当然可以说啊，为什么不能说啊？ 现在在京东上 就可以。对啊，做的很贵，但卖的也不贵啊。就诚意嘛，对不对？ 对，诚意满满， 就是想给大家一个纪念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数字年代，互联网年代， 对， 一切的东西好像在手机滑一滑刷一刷就过去的年代，我们希望可以拿到这个实体的东西，对吧？就包括你说我们平时跟朋友这个相处一样，我们结交一个好朋友，经常在微信聊天或打电话煲电话粥或是怎样，但是你会发现，哎，你们一年都没见了， 哎，这个还 这种感觉其实是不好的，对不对？ 不好， 应该要经常。我觉得这一点，我身边很多的一些你知道外国朋友，这点做得很好，他们会经常就是没事就麦麦，我们要见面，我们要怎样，就他们已经就是觉得应该要这样。 我因为现在是信息化太快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一些小时候那样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 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小新赵永新本人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可能随着时光的不断的推移，因为毕竟都出道你知道现 在。哎，你想说什么？ 你出道的时候也是坐在这个位，差不多就这一个位置，咱们俩就是这样的位置。 哎，对，只不过 就是个直播间的，只不过变颜色了。 对， 装修了， 还真是。 对，因为太久了嘛。所以我们这一上来聊那么多，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你的这次的全新的创作，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好， 大家等太久了，这次的主打歌真的非常惊艳，只能用一个词，就是绝了都。 哈哈哈，谢谢。 我们来听听赵永新此次全新带来的专辑的第一首歌《躺着》。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思量薄情，今天大人物，我就躺着， 总是扎满的那种，我躺着发个轻描淡写，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那种，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享受新的高度归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阳光静止下来，躺着千万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心如沙发的弧度，躺着放毒，躺着不辛苦，躺着天上新的角度，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见到你就躺着，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 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铁板有地铺， 就躺着， 姿势大有前途， 就躺着，我就躺着，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铁板有地铺。 哎，不是，我刚想，我还在跟你聊天，我刚想说要 K 一段，怎么突然就结束了？想唱那个我就躺着后面什么真有大有前途是唱不到， 唱得好， 对，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学，很好 K， 对，但是你还有没有印象， 对， 这首歌还没发行的时候， 当然 那个是麦麦， 我跟你讲我真的非常有这个福气，嗯，可以在一个你知道就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个人的车里，某人的车里，对，被拉到车里去，那个音响也真的是好，一点都不亚于我们 radio 的这个音响，然后放了这首歌，好像那个时候听已经是算成品了吧， 对，那是混音结束的， 对，因为你知道赵永新本人私下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嗯，就是说好听点的就是力求完美， 哎， 完美型男就这样的人，哎，嗯，说难听就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龟毛，对，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做好他不一定是不给我听的， 对，所以在几个月前麦麦已经听过躺着这首歌，而且给了我很多的， 也没有，有吗？就一句应该 什么？ 我就说希望你可以以后出席所有活动都躺着参加。 对， 那你有没有那么做？ 还有拍 MV 啊，你给了我一些意见， 有吗？ 包括服装， 有吗？ 服装 喝醉了啦。不是，说到服装，我这次拿到实体碟，我看到你这个，因为我之前也看那个 MV 了嘛， 嗯， 你这次整个造型看起来真的非常有气场，哎， 哎，谢谢。 跟我们节目的风格就你知道完全，就你真的第一时间应该来，就你知道从宇宙中炸出了一个， 嗯。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算是一个青春领袖， 哎， 对不对，有一种态度的感觉在里面， 对，其实这一次的所有的造型啊或者其实是想比较年轻化一些， 哎，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好要稍微的官方一点，就你知道要撑到底。 我 怎么现在就开始说年纪的问题了？ 我一直在撑，对，所以就其实、哎、 其实赵永信，我要问你、啊，那好，你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嗯，躺着这首歌怎么来的？是不是因为真的自己就是很想躺着？ 对，其实这个啊。其实这个歌好像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我想到一个主题我要来写，或者是我想到一个词儿我要去引发它，这个没有，它就是这么来了。 但是真的很酷，嗯。当时我听那首歌的时候，因为我说，哎，如果不好听，我会跟你讲，好像还好。嗯。但是我会觉得，哎，我这歌有意思，嗯，就是能这么有种写躺着，嗯，对啊，嗯， 对， 对吧？我觉得是一种态度吧。就是因为他躺着不是真的躺着，大家可以听这个歌词里面很多，就是说我就真的躺着，我觉得真是大有前途，其实是一种自嘲。 哎、嗯，对， 就是你要躺到什么时候，给我起来。 对对对，是这样， 对不对？ 是希望大家积极起来的。 对啊，就是你看你躺着姿势大有天赋，你躺着吧一辈子就这样了。 哎， 很多年轻人，我跟你讲，你是属于真的很厉害的一种大哥哥。啊、你不说年纪嘛，对吧？你毕竟比人年长一点，你真的对于很多这个听你歌曲的这些美眉们。少男少女们，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就说你直接，包括你说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小孩子，就是亲戚家的一些孩子什么的，你去教育他，你现在小孩子你教育得了吗？ 啊，真的不行，说不过。 你跟他说，哎，你这样，你知道前两天我们一个同事，做古典音乐节目的一个同事哈，他带他们家儿子，因为他们家儿子算看他长大的，从那么小就领来办公室嘛，哇，长那么大了，已经可以跟我对话了，你知道吗？我说东东，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身材？是不是因为他原来小时候很可爱很帅？我说你是不是稍微有点胖了？他说你真虚伪。不，他说我真虚伪，是因为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胖了？我说好了，其实也还好。你知道，就为了要综艺效果，我就安慰他，我说也还好，就胖也是一种可爱。他说你好虚伪哦。 啊，那一刻 我瞬间我整个就。就真的想立刻走掉。 对对对，现在的小朋友 你管不了， 真的太厉害了。 对啊， 所以就是用一种这样的反讽的来，先把它拽到音乐里来。 对， 你先表面上看我的歌词是一个很懒的感觉，或者是怎么样的，哎，突然间你会发现有一天，嗯，不错，很好，原来这个歌是这个意思。 对啊， 那我觉得挺好。其实就是换一个方式去交流。 而且里面写了，那你躺就躺一辈子喽，对不对？你躺着吧，你就躺在家里好了，躺在家里天上掉钱掉馅饼给你，对不对？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但其实是告诉你年轻人应该怎么样。 没错， 所以你现在觉得自己在写歌，因为平时你都自己创作嘛，你在写歌的时候，包括找一些灵感的时候，你觉得跟刚出道的那个年纪的时候一样吗？肯定有很多不同吧。 我觉得这个不同还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就是以前其实很容易写歌，就是通过一个词儿或者是别人的一句话， 对， 然后就写得很表面 哦、oh, ， 你也不会去因为这个事情去引发联想， 就是很直给， 对，特别直接。 对， 但现在的话，其实不是那么的愿意动笔，马上迅速动笔去写歌。 对， 你愿意现在脑子里想一下，构思个一周 哦、oh, 几天，你再去动笔。 那你这张专辑，因为刚刚我就是不小心的在导播间跟你聊，我一看到吓我一跳，我说哦，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好像还是差不多5首歌、6首、10首歌。 对，专辑不是 EP。 对呀、啊，怎么会有这？就你这张专辑写了很久吧？应该。 嗯，对啊，就差不多一两年吧。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这里面的歌大部分我都听了，有那么一两首是因为刚刚才就是上线嘛，我就刻意的、故意的留在节目当中在听，就跟你一起来听。我想听听看，因为至少我听过的那几首5、6首、7首，我觉得。都是完全不糊弄的那种。 哎，谢谢， 对不对？ 很大的褒奖，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知道说，因为我本人也自己写歌什么的，出单曲什么的，我觉得我就硬凹凹个两首。你知道，我想说弄一些糊弄的一些歌，我都弄不出来，我觉得很难哎。然后你这每首歌曲都自己逼自己做了这么多， 对 对。 所以你没听过的是， 我好像没有听过《不可方物》 啊，《不可方物》 对。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其实这个歌，我觉得是一个跟自我对话的一个过程吧。 哦， 对，而且其实《不可方物》，我专辑封面 对 是很符合《不可方物》我要的感觉的。 明白，是有一种态度，然后有一种随意 思考过后的 对 结果。 我们来听听看，来自赵永新。 你说孤独让人思考，你说我们需要思考。你说我们拥有一切，只是住在那孤岛。你说失败别太计较， 你说我们别去计较，你说我们要的一切全都住在那孤岛。对，我不反对，可是有些事情就是难免真伪，难免将从未的我碎的我醉的我废的我对的我不会，绝对不会，可是有些事情就是难免针对，潜意识作祟的我看的我累的我算了，我不想忙着没有路， 有趣的名字来自赵永新，青青蛇心。他说呢，希望小新专辑大卖，当然会大卖。现在此时此刻在京东好像已经可以找到这张实体碟了。松团的女朋友说，麦同学，我要点不可方物啊，广东的大麦。面对这个台风天，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哟。那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能在屋里待着听听赵永新的歌不错。不见亦不见42113，他说呢想听不可方物，就这首歌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暂时没有点的这首。哎，很多人点。胡朵儿说今天第几楼了，还能安排上吗？点名点名。 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 幺幺幺幺，22:19，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MIC 男团的赵永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有没有觉得这段的音乐的跟你的专辑的封面也是非常的契合？ 还不错，不错， 就感觉有。看到了这个你的封面，然后呢会想到说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降临了。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呢需要一些其实音乐就是很好的精神的这个支柱，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喜欢你音乐的粉丝朋友已经变成了你的家人的一部分了。 当然 他们呢一直在期待着你的作品，但是你就是这么给力，可以给他们交上一个这个答卷。但是你知道吗，刚刚我也跟你聊过，这次的专辑里面好像有很多很多都是在跟自己的对话和表达。 是的， 然后呢导致粉丝又更加的了解了你一步， 嗯， 对不对？跟刚出道的时候自己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就像你刚才说，你说可以出那些比较可以耍帅的那些音乐作品， 对啊，那才是你啊。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 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可能也想说说这个心里话吧。 来，我们点一首阎维文的《说句心里话》。 对，就是， 你说到心里话，那你平时，哎，你有我们这些朋友，你说心里话的时间还不够。 对，其实不是，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最更多的不是在说心里话。我觉得 好了，你不好意思，从那边先隔壁好不好？那个交通台好不好？上一下那边旁边的节目。 对，没有 跟朋友不说心里话什么的。 你现在这个，我刚才突然间听到，就是有人说这个在那个广东是吧？我觉得这个台风还是要真的要注意，因为我今天才知道， 我也是 特别夸张。 我看所有人在朋友圈里面晒山竹，然后拿杯子扣山竹，什么控制住了，我说大家怎么在搞笑吗？ 对， 但是我一看有人说哦，原来真的很夸张，我说对啊，那台风天呢， 就是以前 很危险， 也有过就台风天嘛，就是看到报道，但是我觉得这次好像特别严重， 有点严重，而且我们是真的祈祷说不要再严重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好像说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还没有到达，它其实是前期的。 哇，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祈祷一下，然后把这个祝福送给那边收听节目的朋友吧，搞不好很多朋友就是不出门了嘛，对不对？在家里这个多吃点多喝点是吧？ 对，没错。 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是不是停课了， 必须要停课。 对，那就在家里乖乖的好好的 躺着 安全。哎，太棒了，在家里好好躺着。 对， 我跟你讲，人生有的时候啊给自己太多的选择，有的时候忘记好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好好的。你看生活当中你知道什么最重要，工作生活努力追求梦想，对不对？但是你别忘了有的时候什么睡觉占了很大部分的时间，躺着是很大的时间，你躺好也很重要。 对， 前两天我换了四个枕头。你睡什么样的枕头？ 我睡的是比较硬的，我睡不了软。 就是你的习惯是， 而且我是要睡矮一点的。 哦， 我不是高枕无忧型的。 哦，真的呀？ 对，是那种。 那你不是高枕无忧，这个封面的意思是？这封面就写着"高枕无忧"四个字啊。 对，但我睡不了高枕头，软的不行。 哦，因为每个人的睡觉习惯不一样嘛。 对。 然后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很奇怪的朋友，就是他们在不断的试枕头，然后买枕头、换枕头，他们又觉得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然后甚至都挖掘到了很多那种就是什么凝胶，上面有凝胶，冰冰的。我想说，冰冰的，你晚上睡，你的脖子不会被冻坏吗？ 对啊， 对啊。 对啊。但是其实我发现，我怎么就是。应该这个话精简到应该是说，我觉得酒店的床、酒店的被子、酒店的枕头永远是最好的。 没错。 为什么？ 对，很奇怪， 为什么买不到？ 真的厉害，不是我，你就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前段时间换了一个四个枕头， 就是 找我的一个发小，因为他是在五星级酒店当高层，他给我送过来的四个酒店的枕头， 那真的 太好 了。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送你两个， 我觉得可以， 因为是在酒店，现在网上有卖一些什么星级酒店枕头，也都不对啊。 对，不对的，不对的。 咱们为什么突然聊到这？麦麦的中文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MIC 男团刚刚发行了自己全新专辑的赵永新来做客。你有什么想跟他互动的吗？不要走开，在节目当中我们好好聊一聊。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日前，原定9月30号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宣布提档9月21号。《悲伤逆流成河》是郭敬明第四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一对年轻人在校园内外纠葛的爱情故事。电影版《悲伤逆流成河》将重心放在了校园欺凌这一点上。9月15号，电影《找到你》在北京举办了签名妈妈观影场活动，主演姚晨亮相现场，与观众分享影片拍摄台前幕后的感受和心得。在同一时刻的上海，影片另一主角马伊琍也作为上海妇联代表与当地观众见面。北京场的影片放映结束后，姚晨在观众的掌声中出场。由于当天是妈妈观影场，姚晨表示自己作为一个妈妈和这么多母亲在一起也格外的亲近。在交流环节，很多妈妈都对姚晨在影片的表现和突破表示肯定，甚至有人赞赏其为近年来最震撼人心的女演员的表演。姚晨表示，这样的鼓励使自己能更加认真地去出演未来的角色，不辜负观众们的喜欢和期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Hello Hello，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节目当中，在空中跟你来一个甜蜜或是热辣，就是不想睡的周末约会时光。我是你好朋友麦同学，今天呢再次欢迎一下赵永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小新太棒了，这次呢来哈、不空手而来，然后呢带着自己全新的专辑，而且是一张实体碟。哇，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突然说到这个哇的时候，我自己都为我自己这个哇而惊叹了呢？就觉得自己像是电视购物的，你知道那种，你知道我人生有一些梦想，我们不妨再跟这边跟大家分，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两个人自顾自的聊，我们只是在为大家呈现我们私下聊天的状态。我们现在两个人差不多也这样子啊。 哎，确实。 小新，你有什么特别终极的梦想？除了做艺人、做男歌手、音乐人之外， 其实我觉得这个会随着时间改变，但是有几个都是一直还没被换掉的梦想。 对对。 有一个就是开公司，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公司， 对， 这是一定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店， 这个很特别。刚刚聊到那个睡觉，就想到了自己可以开一家酒店啊， 因为实在是喜欢酒店里面的所有的一切， 真的， 酒店里的味道， 哎啊，酒店的那个味道很厉害，它可以让你记住这个酒店的所有的体验， 没错，而且每一家酒店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北京其实有几家酒店的味道还挺不错的，在亮马桥那边有个 WE。开头的，然后呢，这个酒店，然后呢，它是有一进去以后有一个淡淡的香味，然后呢，后来我特别去研究一下，我去问，我说这个香味是白茶的味道，他们是有专门的这个用香味来记忆。你不觉得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它有一种体验，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声音、你的视觉、你的触觉和你的嗅觉嘛， 对对对， 人能够有这个记忆的话，那 确实没错。 如果将来小新开一个酒店的话，我觉得很多粉丝朋友啊，首先包括你的好朋友我，一定会喜欢去，是因为你是一个那么做事极致的人。你在声音上不用讲了，老本行，对不对？视觉上见了那么多人世间的美丽的风景，人和事，人和物。然后呢，在这个嗅觉上呢，哎，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但其实我刚思考了一下，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能就是参与到那种管理。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一个洁癖，我纠结，我强迫症。如果看到比如说床单没弄好，或者是墙脏了一块，或者是哇，那我 这个在酒店里太正常了， 那我疯了，那我就疯了。 哦，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让自己，因为 你就是做体验官就好了，体验就好了。 哎，有一个职业， 酒店的试睡员， 试睡就是而且去全世界各地的 最好最特别的酒店。 哇哦，那个好，那个好。 所以你真正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了。 其实就是 对吧，你开酒店就不一回事。 对对对对， 你像我开餐厅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开餐厅和你说我只喜欢吃真的不是一回事。虽然我餐厅做的还确实是蛮好的， 非常非常好。因为昨天晚上才去麦麦的餐厅有吃饭。 对，但是我从来不在节目里面为我餐厅打广告，就像是小新从来不告诉大家其实他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有什么 你有很多的灵感，包括这次专辑里面也有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好像是你要在这个时段的开场要送给大家的 啊。对，其实就是一首我觉得这个的点和写歌的这个老天爷给的那一天非常好 哦， 所以就给。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这个确实是写歌这东西，特别是好歌的东西，我觉得一定要是老天给了你一个东西， 所以那天给了你的灵感。 对，他给我了。所以而且光给你灵感是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继续给你。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赵雨欣 啊。怎么 今天我们上节目其实啊，对，就不要说那个故事了。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做梦 啊， 我在梦里写了五首歌。 然后 我跟你讲，就是这五首歌只能说用你躺着里面的一句词来形容，绝了都。了但是 醒来以后忘了， 醒来以后只记得最后第五首歌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试唱了一下发现唱不了，应该就是惠特尼休斯顿才可以唱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很但是很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在梦里写东西的时候它是就是神来之笔。 是的， 它是让你编曲都完备 的, 的, 的, 的。对，是的是 的, 是 的, 是的。 那你有没有，我觉得你是充满智慧的一个人，你有没有觉得思考一下是怎么回事，或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帮我解答，就是我写了一个编曲歌词的押韵韵脚和你会觉得哇塞太厉害了吧，我怎么这么有才，其实不是你写的吗？ 其实你知道，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一点，其实为什么在我们感觉在做梦的时候听到那个歌是好的，特别好，可是起来发现不好。 对，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点，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极度放松，我们对所有事物的要求的标准没有那么高，而当我们一睁眼、 哦、 不是你听我讲，当我们一睁眼的时候，所有外就是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你的那个压力，就是啊，你这个歌必须要是那样的，这个歌必须要那样才好听。 有一些 在 那个就是 更自我的、 就是，对，有一些束缚。 对，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极度放松这个东西，我倒觉得是有道理。就是人极度放松的时候，灵感才会来 啊。当然， 而且你越放松，就像很多国外的一些 DJ， 他们喜欢就是你知道小酌两杯，甚至小酌20杯，然后才开始写东西。因为节目里面不能讲那么对，年轻人不要喝酒啊。然后呢，就是他们才会写出很多就很奇妙的东西。 但其实我不是， 你是什么样？ 我没有说必须要靠其他就让自己不是在一个特别冷静的情况下写歌。我是一个极其冷，我必须要在特别特别冷静的情况下才能写歌。 明白，你要思考。 对，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而且是在下午，这首歌在下午写的， 下午写的。 这个是对于创作者来说， 对， 还是 大下午 的。对，下午要不就是刚起，或者是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会来用于写歌。基本写歌都是在晚上夜里，对吧？ 对。 但是这个歌就在下午，非常好。 所以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突然给了你一个灵感吗？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耀乐团的张静豪。 对，就是现在拍照有点极度的往你这边靠拢的一个男子。对 对，一个美男子，美男子。这个 是不是你俩有点像，越来越像？ 对，确实是。 什么情况？这些很想联系他，我说小豪啊，努力的做回原来的自己。不要，就是你知道， 对，这个就是去找他，然后说写首歌吧，要不就因为闲得无聊，两个男人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干。 你们俩不经常这样凑在一起搞东搞西？ 对，但是那天下午就确实是没什么事儿干。 对， 然后我说写首歌，写吧，聊天聊聊聊聊聊聊聊，突然间我脑子里就闪过，我说，唉。你说我们两个为什么啊，就开始聊一些有的没的。 哎呀，你不说我都知道聊什么了。 哎，然后呢，这个突然就想到 无聊，你们两个 天妒英才。 哎，真的 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哎，这样我写首歌， 对 你人的手法来写，他姓杜，叫杜英才。 啊， 好 有趣哦， 把这个我们想往他身上加什么剧情就全都能加进去， 因为你是导演， 对，所以就这个歌还是比较 剧情跟着你来走， 对， 而且这首歌曲好像我好像因为我是只有在听哦、嗯、好像里面有埋一些小好东西在里面， 都有， 其实你知道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的， 对，是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去推敲的，经得起推敲，嗯， 都来听听看吧， 哎，可以来。 天哪，麦克风。 重复生活像个圆圈圈，有人心烦，有人意乱，又围观，没人管。难关，慢慢也习惯。关键总是落单，多少期盼没轮没换，很显然都无关。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您猜我换，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那白云随便飘开就能有个伴。您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独赢在我天生就不喜欢圆圈圈，让人心烦，让人意乱，太圆满不自然。难过，难道还能难过天？试问何为简单，多少心酸，惨绝人寰，很显然都有关。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您猜我还，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您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您猜我还，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您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在你身边擦肩，不太明显，给点时间，有一天有悬念。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I am my mind in a kind of world, cut through my mind, I'm just just her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小新想说天妒英才，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总是呢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有灵性的有灵气的朋友，或是遇到了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好像能够诞生出很多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总之会很特别的存在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一个回忆，对不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那小新肯定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故事才可以写到了这样的一张专辑，用音乐表达。刚刚我说了我对你这张专辑，首先我听过的感觉就是每首歌曲它真的都是歌曲，它真的是音乐，真的是用心再去每首都想说啊，我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而诞生出的这样的作品，不像很多就当然别人我们也不管了，对不对？爱怎样怎样，对，就是很多他对自己都不负责。 是的 啊，其实音乐最后剩下来其实都是回忆。 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节目啊，咱们就不要做成音乐台的节目了，好不好？我们一定就是变成人声。哎，你想想看哦，09年，你们是出道的那一年是10年，我09年在北京音乐台发第一声，10年你们上我节目，出道了以后上我节目，10年到现在，8年了吧？ 八年前 的你也坐这个位置，那个时候你脑海里在想些什么？而现在在想些什么？肯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没变。 那个时候 你看吧，我跟你讲，首先你知道对我的感觉是那个时候你不会这样，那个时候你不会这样的，你会那个时候自己说我想什么我都 OK 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你张口就来，你现在会多了一些， 多了很多思考 对。 哎，其实我不喜欢这样， 怎么办？ 完蛋了我不要这样 什么？ 我不要聊这个，你把我拽回去。 哎，上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来一个完蛋， 这个是新浪麦克风麦麦周末夜现场，不要这样好不好？ 不是，我就在，因为就是触景生情嘛。你刚刚说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在下午就我也突然也触景生情，那个时候你们来，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们5个人呢、我还真的没有那个时候特别在意到，就是你不是那个最闪着光的那个，不是叫闪光，就是你不是那个最直接让我们。但后来你看，发现你们5人当中，我跟你走最近，对不对？ 所以我这句话我该开心吗？ 不是，就是性格好吗？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你自己的那个外表抢了太多，当时 啊， 就是那个时候你是特别的视觉的一个人，然后剑刺当时又病殃殃不说话，然后我每次、 哦、你天哪，你记哇， 你记住我是过耳不忘过目不忘的人， 天 哪， 对， 然后他病殃殃坐在那边，然后我一直在调侃他。我跟你讲，那个时候10年哦，主持电台节目就已经很综艺效果，我会说好，我们今天4位成员非常开心跟你们聊天，然后现在那个表情，然后他还说麦麦是5个人，我说我又不是瞎，我说我故意说给他听的，我说剑刺你还在啊，剑刺也很不好意思， 我记得 他说我感冒我怎样怎样，然后王浩当时戴了一个粉色的小帽子 啊， 对 对， 所以你当时还是很视觉的，我会觉得哎，好像当时我也是蛮那个路线的了，我会觉得哎，有个这样的人，对，但后来发现哇，他这就是一个你知道爱耍帅的一个有自己态度的一个男孩子， 小时候比较爱耍帅， 现在真的就长大了， 对，耍帅这个事情就是不用耍，你知道 不用耍了， 对，就是 追求不一样新的帅的东西了， 对， 有人说11月17号要在广州等你。 哦，对，在这里要预告一下，在11月17号广州的中央车站，我会在那里开一个专场，所以在广州附近的歌迷朋友们可以齐聚一下广州，好吧？ 而且在现场可以听到新专辑里面的很多歌曲，对不对？ 哎，对，就是因为我专辑里的歌还没有，应该说是完整的表演过，所以我觉得在11月17号的话，应该全唱一遍吧。 全唱，真的假的 啊？对， 所以你每一个都要就是全开麦 啊？是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你知道我有时候唱现场我会烧烧的。 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很洋气啦，就是我唱歌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唱功确实很 OK， 对不对？ 是。 但有时候因为嗓音条件，就是跟评委老师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感冒什么，就找借口，然后会稍微的就半开麦一下什么的。原来我演出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啊。半开麦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半开麦，就是麦的声音开 不是，就是你的那个 电 现的东西比较多， 对 啊，那个是演出效果。就比如说你就是到那一， 我的意思是你要开这个专场的话，你每一首歌都是现场来唱哦。 啊，当然当然。 但你体力很好哎， 这作为一个歌手最基本的啦，而且才十首歌，我应该要唱到十七八首歌吧？ 你太厉害，那你嗓唱完之后嗓子不会哑吗？ 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那我跟你讲，我要跟你学习嗓音保养。我觉得我要在 KTV 我可以唱通宵都 OK 的， 对啊， 但是如果唱现场的话，我嗓子差不多两首歌就哑了。 啊，为什么啊？那就是高度紧张，那就是紧张 啊，可能会 因为紧张 会紧 充血， 哇， 因为紧张而导致的充血。 赵老师，所以我还有救对吧？ 有 突然变老师， 以你在这个 KTV 的表现，我觉得是， 我跟你讲，我在 KTV 真的非常震撼。 嗯、 就我在 KTV， 你又没跟我唱过 KTV 啊、哦？唱过啊？你，我跟你讲，在这边我要吐槽赵永新是个私下什么样的人？他是那种凌晨两点多叫你来说，妹妹在哪儿睡了吗？我说还没睡，因为我很实在，没睡。好，穿衣服。叫车出发来去 KTV， 我说现在不舒服，因为真的病了，就是可能想休息什么的，病了怎么病了？我有点发烧，明天陪你打点滴，你来，这就是你啊！ 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一次了，嗯， 不是那一次，好几次，好不好？ 啊、有吗？啊， 好，哇，嗯、真的，嗯，想想看，你知道就很多的回忆， 太多，我不想回忆了，我们为什么这样？ 但是我觉得青春的你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不管怎么样都算是一个稀客，因为你不会轻易的提起年轻的自己，你总会想到现在和以后，对不对？ 是走过的时间旅行，像一场奇妙的科幻电影，散场的寂寞表情，是不够精彩的胜利反应，看穿了不是有默契，说话的口气像明言之理，来往的就算多无力，也不期待讲什么大道理，我的美丽风景，像一场唯美的爱情电影，时间有长度设定，时态发展自由的巧合联系，为时已太晚，点妆是无欲为伤，自然的好像开始不知去向，模仿太习以为常，紧张不够去幻想，浓妆抹不掉慌张，无力的好像忘了自我修养，最好的方式不就这么几个，要怎么选择，谁比谁更适合，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符合，旋律要精准在起承转合，不了的时候什么都能解渴，琳琅满目的却又无可奈何，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契合，度过了今晚又变成稀客，最好的方式不就怎么几个，要怎么选择，谁比谁更适合，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符合，旋律要精准在起承转合，不了的时候什么都能解渴，琳琅满目的却又无可奈何，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契合，度过了今晚又变成稀客， 天 trust that I will be alright. I'm ready for us. I'm ready to 天大麦克风，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鲜辣麦，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朵，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ike 全新出击， 南北共这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k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ke 鲜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 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ke。 嗨嗨嗨，23:01，你好吗？你好吗？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众多同学们，大家周日快乐！今天呢，再次要好好的来这个感受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赵永新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这次带着全新的专辑，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聆听，来感受他的故事。在生活当中，他已经把点点滴滴的成长和记录跟一直支持他的人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一并的就融汇到了自己的新的作品当中。因为很多你的故事其实就等于说是你和他们的故事。 对，是，也是 他们是看着你长大的耶。 对，所以 你也是看着他们长大的耶。 哎，真的，我跟你说， 对呀，都长多大了，拜托。 对 粉丝都那么大了。喜欢你的时候，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我记得你们还当时还有一些校园的活动，就是为数不多内地男团可以有一些校园活动，你们穿那个白衬衫，哇，青春，然后很多你知道那个高中生啊什么的一些粉丝，现在估计几个孩子了。 所以其实话说回来，这张专辑我还是想要的是年轻度高一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比上一张，因为上一张比较厚重， 对， 用我的话来说的话， 对， 这张专辑就是比较年轻化，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可以让大家有那种 轻松一点的感觉，因为听音乐啊， 对， 就是你看，就像你看看剧一样，你总是看那些有的没的，就是特别让你厚重的剧的时候，你会很累。有的时候开心的那些地方，哎， 对你之前那个专辑很纨绔哇、，MV 还就对吧、就蛮厚重的，觉得 很厚重。 对、但是这个专辑确实是又青春回来很多。然后呢，包括三寸光阴，他说呢，广州好吃的很多啊，要不要广州的麦子总结一份美食目录给你？既然你都来广州了，顺便吃吃喝玩他们。你这位粉丝居心何在啊？你是眼看着你们家的小哥哥是想怎样啊？小豪跟他，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认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是小豪努力还是小豪努力的原因。然后呢，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说，麦同学，你在北京开的火锅店在哪？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要去吃啊！火锅是永远吃不够的，不告诉你啊。如果你下次真的不小心找到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说是 MIC 赵永新的这个粉丝啊，一定会给你这个各种福利的啊，打折呀、免单啊什么的哈、都是有可能。然后呢，83261，他说我的天哪，你们俩聊天太逗了吧！我双手按住不让我的面膜被笑掉。你知道大家都很忙，就对，他们都很实在。你知道听节目没有在专心听节目的了，都是在做一些你知道各种事情。然后呢？还有用耳机听小新的歌，说好棒哦，然后哇，都是在给你这个给你打 call 的哦。好，然后呢，莹莹同学说，想问一下老赵，还记得答应我们忘词你会怎么做吗？ 啊， 如果在现场你忘词了，你会做什么？ 我忘记了， 好好说， 我忘了。 那个导播老师，不好意思，那个请从外面拿一些银杏过来。对，今天这个嘉宾可能急需补充银杏，然后你知道就是有点健忘。 对，没有， 你是不是之前有给粉丝允诺过什么？ 对，就是之前我说这个 是在现场说的， 忘词的话就脱一件衣服。 真的假的？在现场表演？ 对，因为有一次那一次是我印象深刻。忘词忘到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了。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两年有一些些的改变，是你变得比原来确实是温润了很多，温和了很多。你之前是真的很军事化管理的一个朋友。就 是 我感觉你是一个很，就是你看我本身又是那种好说话，然后家人又觉得啊，好了好了好了 ，OK，就是性格还不错。然后呢，你是那种非常军事化的人，就是你要这样，对不对，麦麦？一定是这样 ，OK 吗 ？OK， 就你是很军事化的一个人，懂吗？就是感觉你出去，虽然我是能够懂你的，我不会觉得累，我会觉得有趣吧，我会觉得 OK 啊，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被你完全 control。像你今天一来，你说啊，我说今天咱们怎么聊啊？然后是轻松一点还是怎样？你说啊，就按照你的带着节奏来。我说我带你节奏，你那么军事化管理的一个人，对， 现在好很多，好很多。 也没有，我觉得没有好和不好，就是都是自己的不同的那个。你现在会觉得啊，反正你就是你知道有点就是开心吧，你们开心就好了，就是有种 是， 对吧？ 有时候会，有时候会， 会这样了， 对， 不像原来那么军事化的一个人。所以我都能想象到你当时答应粉丝的时候，一定是当时一个契机，就是激到你了， 是 你会说。我下次我赵永新，我再对不对？ 太懂我了。 我再唱作词，我就怎样。 对， 你看吧，自己 挖了坑， 自己含着泪也埋了，对不对？所以这次十首歌哎，那歌词也不好背 啊。其实倒没有，我还是比较担心老歌 哦， 因为其实就上张专辑的歌， 对， 就是那些歌啊。总会忘，但其实这张专辑，其实我的歌词的密度比上张大多了。 但是我跟你讲，我就想说这个呀，你这个歌里面你的每一个词，那都是你真的极度清醒的时候就写成那样子了。我说实话，真的，我现在我总共人生每总共应该是三首还是四首单曲？你看我几首单曲我都记不清了，你何况我的词，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是怎么能记那么？这是个厉害。 所以 专业音乐歌手还是不一样， 但是其实啊，应该是一个词儿都不能忘的。我觉得 现场的提字器会不会稍稍能够帮助一下你？ 我基本上是没提字器，不 不太行的人。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好五六年前、嗯、我去在北京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听众的一个见面会、嗯、然后我要唱，我记得很清楚，我要唱时间煮雨、哦、然后呢我唱那首抒情歌，当时蛮喜欢的，然后我又唱那首歌，但是那首歌的歌词就刚学的、嗯、然后又要开始了、嗯、然后又背不过，就是让自己硬背两天、啊、背不过， 是的， 就我会觉得哎我怎么背不过呢，嗯，真的背不过，我直接跟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什么会员团，我直接跟他们讲、嗯、我说、嗯、麻烦你们在下面帮我打一份大字报，因为现场没有那个提字器的东西、啊、帮我打一份大字报、啊、上面印上我的海报，就让别人误以为你们拿的是我的海报、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字、啊、我现场真的看的那个要唱下来的， 真的 我是不是也蛮作的、哎、想想看年轻时候自己， 对啊，你的那个点子太多了，鬼点子， 我现在很多鬼点子， 真的鬼点子太多， 而且我还说你们不要忘记要加上我的那个照片，因为别人会觉得怎么会大字报，会觉得啊这是海报而已、嗯、他们就真的很听话，就对我很好，我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很爱他们， 这个我的歌迷都听到了啊，以后 有一些方法， 以后当这个没有提字器的时候， 对大家如果， 但不是我的歌迷啊， 对， 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愿意看我出丑， 真的假的？ 对他们就愿意，就是他有些时候他不会那么的，他们是爱我的，我知道， 对， 但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 他们想看你的更多可能性。 对， 你太多的你知道就完美舞台的呈现，因为我上一次看小新的现场还是很多年前的，在糖果的那一次，然后呢小新有唱自己的、 啊、没有嘛，就是上张专辑嘛，你去了 上张专辑，我去了， 就是在糖果， 糖果，对 吧， 很多年前， 两年前， 那是很多年前了， 没，不要这样， 你的现场，嗯，除了 KTV 之外的现场KTV 里真唱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大家以后一定要，我跟你讲，你们喜欢张小新喜欢对了，他有很多的可能性慢慢的展示给你们看，对 KTV 那些绝活。然后呢在糖果那一次，我记得让我很难以忘记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唱到了阿姐撸， 哦，你是那场， 对，而且你当时穿了一个蓝色系淡淡的，就是一个牛仔的那个上衣、 哦、哇，天哪， 我的记忆力是什么， 记忆力 我要走台长，不好意思啊，明天我辞职了，我要去那个中国数学科学院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啊、 真的记忆力， 可能有特异功能吧，我， 但我记得你到后台来给我打招呼吗，我还记得， 对，然后呢当你唱的时候我就哇啊、嗯！我说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我那一刹才意识到啊，那么潮流的一个男孩竟然，对，你是彝族， 对呀、啊， 所以很多同学此时此刻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在上面问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你唱一首彝族的歌曲，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些作品当中，就纯彝文的、啊， 其实我 有点难吧，我觉得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包括戏曲类的我都有在想，但是我是觉得那个东西还不到时间吧，就是 是 因为彝语好难好难，真的好难， 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在更多的积累以后， 对、 嗯、然后大家刷的太快导致这个系统有点瘫痪的感觉哈，然后那个紫影飞雪说不要怕，然后呢真言说不是啊，说阿勋你冤枉我们了，我们其实是希望你不要忘的，但是就只能安慰自己了哈、啊嗯啊、所有人都说是都是真爱粉，对啊，此时此刻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听节目，当然都是真爱粉了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或是呢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厅已经上线了，在上面来进行点播，每个周末都会呢尽量满足大家的音乐愿望。今天的做客节目的赵永新同学有太多的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他的新专辑，嗯，这个专辑叫躺着，对不对， 对干嘛， 专辑就叫躺着，你赢了，真的、嗯、所以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曲很有趣，名字就很有趣，嗯，是唯一的一首 英文、 就是、 英文 不是英文啦，就是唯一的一首让我觉得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呢，就听起来看这个歌名就很想听的歌， 哪首啊， 你不知道 Mr. Sorry 吗， 哦 Mr. Sorry 哦 你突然间那个表情不哪首，对，所以这首歌的故事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首歌真的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啊、简短来说吧，就是我 没关系，时间很长，我们可以聊到差不多明天早上五点钟直接接早上的那个美丽清晨 啊，这个有一次应该是在今年春节2017年2018年的春节，我回到你回到昆明的时候， 对， 我昆明的范老就说哎怎么样啊，最近这个就在一年在北京的生活什么什么啊，聊了寒暄几句以后， 是 他说哎我们知道你一些事儿啊， 好可怕啊， 是就是这种时候 你不要跟我说这种话，艺人最讨厌听这样话，怎么回事，走开了你 我为什么在我们为什么突然间变深夜小剧场？ 我说什么事儿？好慌张， 对对， 慌张， 真的会有，真的会有， 好慌张。 对， 然后他就说，给你怕说，然后就说了一个名字，你认不认识？我说我不认识。 对啊， 不可能，你不要装了，什么什么。嗯，然后就我说我真的不认识。 对啊， 然后来把那个照片拿出来给他看，照片上那个女的你认识吗？不认识， 不认识啊， 我真的不认识。啊，真的啊！然后他就会有一丝的，因为我很真诚、很真挚、很认真的表 情。对，看看你不是想逃避的那个眼神和语气。 嗯，啊，哇，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你女朋友啊？ 什么叫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昆明，我的朋友，他们朋友们都，你懂吗？就是 no， 我的天哪！然后 怎么可能？ 然后给我还看什么？就是这个女的，一些什么，就是发的信息跟张老师的信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关键特别好笑。我说，哎，你们没有我微信吗？这个头像是我吗？就他那个截图头像不是，就不是我的微信吗？ 所以他是在自己跟自己聊天的， 就很奇怪， 自问自答怪。 对对对，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自问自答怪，有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莫须有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会突然间加到你的身上。 对。 哦，那 这是艺人有的时候就会面临的。 其实不是， 不是吗？ 在工作当中， 对， 公司职员， 对， 一定会有啊。哎，你看他是不是怎么？哎，你看他是不是？ 对， 在上学的同一个年级，哎，三班的那个什么什么。 哦，也会， 一定都会，每一个人都会的。其实，所以当遇到这种时候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通过这首歌来就说，没关系啊 ，so cocky， 就是 Mr. Sorry， 我不管，我不爱， 明白了， 是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 I don't care， 随便爱怎样怎样， 是， 哇，太有趣了，所以我们要听听看， 我这个歌没关系，现在先这么放着，我最喜欢的一句是，哎，现在这个脑子不好使， 你慢慢想，有一年的时间可以， 放大一点，放大，啊，毕加索难过， 啊，毕加索难过， 因为梦露提分手。毕加索跟梦露不是一个年代 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就是鬼扯。 对，但是我把他们两个写到一起的时候， 明白， 你就懂我在说什么了啊！ 这是一首很天马行空的歌， 非常非常天马行空。 形容要爱就爱到词穷雷打不动，要我说风话就带的都难辨雌雄，怎么说你听不懂他听不懂装听不懂都听不懂，不懂那就躺着 Mr. Sorry， 都请叫我 Mr. Sorry， Sorry 就这么坏。 太有趣了，通过呢今天我们这个赵永新同学呢在直播间亲自来解读了一下这首歌的背后的意义，我忽然发现哇，原来音乐真的是这么伟大，它不光是让我们听过之后觉得有趣好听不错节奏感啊就过去了，但其实你在思考思考每个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应该都当过 Mr. Sorry 和 Miss Sorry， 对吗？ 很对很对， 你上学高中的时候可能因为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跟我一样对吧，这个身材又好长得又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出类拔萃导播老师什么表情然后呢难免就会像你说的什么隔壁哪个班又说啊你知道那个人哦怎样怎样怎样哦你别看他那什么他其实怎样怎样怎样我跟你讲这些人是最就是怎么说呢是最最可怜的就是最最怎么讲呢就是就觉得这些人最可惜的很多不像我们那么强大的会坚强的走过来很多人他会走不他会觉得啊、哦、自己性格就产生了变化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在诙谐和戏虐和嘻嘻哈哈背后我觉得赵永新你其实是想鼓励大家正能量的面对生活 当然 有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你让他去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你是那个真正的 Mr. Right 你不管怎么做怎么 sorry 你都是对的 好棒 对不 对， 对 你永远都会做到你自己因为你的人生你自己要做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的粉丝朋友包括我知道有很多要面临考试啊考研啊然后升级啊包括最后又什么最近这个分手啊什么的我觉得你要清楚一点就是你看你们喜欢的这个偶像赵永新他其实也会在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颈的时期有的时候非常顺利有的时候又遇到瓶颈一波又一波但是他还能走到今天还在出东西还在做音乐作品我觉得这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此处我有掌声 啊！谢谢麦麦 然后呢我觉得同样喜欢你的音乐的朋友亦或是今天开车第一次听到你的歌曲的朋友会觉得哇原来在乐坛还有一位这么正能量的一个音乐人和这个歌手音乐里面写进去了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不对你已经过了耍帅的年纪了你现在可以在这个内涵上变得这么帅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开心哦 谢谢 对啊 谢谢 你看我现在还是那么肤浅的只靠着我样子帅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DJ 对不对总之呢我觉得这首歌很棒如果你不给我解释的话我可能听一听我会觉得被他的编曲啊和被你整个的创作我会抢走了但这个歌曲的最后的这个背景我会觉得这么有趣 所以我觉得就是写东西只要经得起推敲这件事情就进了很大一步以前的歌我现在返回去听啊以前小时候创作那些歌 哎呦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反正我自己听不了 比如我就是一个 rock star 那个不是我创作好的、 哎、 但那个时期的比如第几幕的爱 啊，第几幕的爱 啊，我就觉得好稚嫩啊 真的吗 对我就能想象到我当时写的时候的种种的情景 的 然后我自己就鸡皮疙瘩就起来 肉麻、 太肉麻 所以我说你是你年轻时候自己的稀客因为你不怎么爱去回忆过去现在突然变心理节目有没有 对 通过你看跟你 一摸你的手指啊，一触碰我们你是一个不太就是愿意去你是一个很爱怀旧但是你不愿意去怀旧的一个人你总觉得一想就觉得啊多愁善感来了一想我觉得啊怎么过去了呢一想啊遗憾什么的对吧但是所以你是你年轻时候自己的稀客我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跟你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过这那个共同成长的经历然后呢今天就迸发出我很多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其实在今天来之前我说哇今天晚上去闹就闹 对 可是好像其实我们刚才有 好了你就想你对我的定义就是闹咯刚刚也说什么人往高处走说很多人什么慢慢你还在我很欣慰因为我说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往高处走我说我原地踏步咯哎我真的是两个人就聊不下去你知道 就刚才其实还有说想把这个节目往那个嗨的地方去带一带 对 但其实发现好像带不动 不是我们挺嗨的 就是我们这种嗨是不是小时候那种嗨了你知道吗 对 小时候现在我站起来跑了但现在就是挺好的我觉得 是 能看到彼此的成长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谷子咕叽他说的稚嫩但是暖心啊那个时候的歌 因为真挚 对然后呢一场游戏一场梦歪说给小新鼓掌小新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榜样一样的存在我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爱豆小哥哥，看到这样的粉丝的这样的留言，我就特别欣慰。对对对，因为你会觉得不光音乐陪伴了你，然后青春彼此陪伴之外，好像也可以给你很多鼓励。然后刚刚就是这首歌嘛，我觉得的确会鼓励到那些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当中可能刚好工作上啊遇到一些你知道就很贱的一些人，然后呢在背后说你这个说那个，你不要理他，你就做你自己，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做主。人生苦短，要怎么样及时干嘛？及时怎么样？不是及时什么？赶快给自己讲，及时享受当下。 你想享受啊？ 你要享受当下，对不对？你累了就躺会儿， 乐一样， 对吧？累了就躺着嘛， 躺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对对， 我发现了， 真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哎，什么接下来时段了？你是要走了？ 现在几点？ 对啊，已经要走了。 23:23啊， 对啊， 我都可以， 你们都可以，你要走，你已经超时了， 我都可以。 然后在节目的这个这一时段的最后，你要不要跟大家说说？ 因为很久没有来妹妹的节目，所以哎，能不能有点音乐伴奏？就是好干啊！ 让你说的很。 不， 你说的很自然啊！ 不，这个很久没有来麦麦的节目，所以这个来了还是很开心。那张伟欣也发了自己的新专辑《躺着》，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对 啊，然后呢，接下来会有很多的现场的活动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最近的一场应该就是广州 啊，没有，广州之前还有 很多， 哎呦，有 哇， 我哪是一个这么没有上演的人？ 哎，这你就要在节目里这样讲吗？你又在讥讽我。没有商演。其实我商演还 OK 了， 有的， 因为我跟你讲， 哎， 现在对，因为你看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对不对？然后呢我接下来的时间要去巴黎时装周了，然后呢除了这之外，回来之后我觉得你看马上国庆了嘛，回来之后我相信很多品牌啊，很多的一些团体啊公司都要做一些活动，对不对？我跟你讲一定要找我。 好的， 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我会说真的太忙，大家都因为最近好像感觉这个数量有一点点的下降，所以大家可以过来找我们。就是可以你知道带动现场的所有的一切的装备，然后同时还可以邀请好朋友小新来驻唱三首歌。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 太会了。 所以在你要离开直播间的这一刹那，要给你一个 DJ 新播歌的机会。 啊，又要播歌，好难选择啊。 嗯， 播一首，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播一首邪念吧。 你看我这个，我刚刚刚好就把那个 说 数字放在，对， 邪念吧。 所以在小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然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的， 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在忙碌跟大家见面演出这个间隙，有空再来我们节目做客，好不 好？ 好 的，好的，一定。 谢谢，刚刚发了《躺着》专辑的赵永熙同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晚安。谁会躲在心里窃喜？那些闪动都不被允许，因为被上锁的旧规矩。是谁想要发动语言攻击？是谁叹息途径少的清晰，在怀也是曾经，在怀也是途径，装不经意的巧合逻辑更好。许下多一个愿，是多余也不想改掉的那种信念，终于敢承认回忆总是让人疲倦，辗转也是该放下嘴边流过的甜，撩到了压在心头上

相信的每个年纪对待这个蹦迪啊，去 disco 的态度也不一样。年纪轻点的朋友呢，会觉得蹦迪是一种呢小小的释放，算是一种小小的运动啊。周末呢跟朋友一起蹦个迪，哎呦，随着这个年纪稍稍的那么成熟了那么一点点之后呢，觉得蹦迪啊注重养生啊，一边蹦迪一边呢就喝点枸杞啊什么的啊，然后再就是呢换一种蹦迪的思维，云蹦迪啊，听着我们电台一样可以呢感觉在蹦了一轮迪，那说明你厉害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嘻，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我们在刚刚的开场呢，这个最后一个时段开场听的是 disco 呢，跟所谓的蹦迪不太一样哈。然后呢，这个谷子姑息又来了，说对于蹦迪的印象只有广场舞，大妈跳广场舞用的歌都是80年代的蹦迪神曲啊。笑到小霸牙说晚安咯。还有最后一个时段。还有正在学生党吗，在福建跟我们说晚安的一粒喵大仙。晚安晚安。 刚刚离开直播间的小勋勋送了我这张实体碟，非常好看，而且据说还有特别的外版，不同封面的版本哦。嗯，太酷了，谢谢游戏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 Y， 谢谢你哦。嗯，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缓缓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花衣衫，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

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的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成咒，谁忘了要比你温柔。 很多时候所谓的回忆，很多时候所谓走心的一段一直不想提起的这段记忆，或许没有哭没有说，只有在很多年之后某一个夜晚，或许听到了电台里面的一个 DJ 播出的一首歌曲，讲出了一句话能够让你泪目。 飞机飞过天空，之前落雨下了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这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你 么近那么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离你虽然好像有那么一丢丢的远，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听节目啊，因为呢我在北京，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经常呢在去年开始到今年的2018年哈，每个周末的夜晚要对你说声晚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距离会很近，因为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契机可以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交上朋友，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私下可以留言给我，或是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看看表要跟你说声再见，说声晚安咯。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在下周六晚上9点相聚在 FM97.4， 下次见。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for